123集，圣上请赐婚。 第二日，楚卫跟着御史大夫来到顾元白面前议事。御史台的事情已经告了一个段落，等御史大夫走了之后，楚卫就作为翰林院修撰留在了顾元白面前。顾元白处理完正事之后，趁着喝茶的空都与他说起了笑。 楚卿忙得很啊， 臣惭愧。 顾元白的唇上有些干燥，他多喝了两口茶水，唇色被温茶一染，淡色的唇泛着健康的红润，他温和地笑了笑。 趁着这会儿没事，楚卿不若给朕说一说你游学时的事。 圣上想知道什么？ 你去过多少地方？ 臣从运河一路南下，途中经过的州府县臣已去过大半了。 深入其中吗？ 臣花了7年。 楚卫微微一笑，芝兰玉树，顾元白肃然起敬。 那便给朕讲讲在各地的见闻吧。 楚卫沉吟一番，便从头说了起来。他少年孤傲，家名在外，但在探访各州府县的隐士之时，却学到了诸多的东西。这些大儒的学识各有千秋，看待世间和问题的想法也极为不同。楚卫看得多了，却忘了自己年纪尚轻，听到那些大儒口中的关于世间疾苦的事情，只记得了疾苦，却忘了记住上好的一面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游学当中，他就只记得不好的一面了。说着说着，楚卫的语气就迟缓了下来，他目中流露出了几分困惑。顾元白用茶杯拂去茶叶，笑了。 楚卿怎么不继续说了？ 臣不知该说些什么了。各地的弊端总是那样的几个，说来说起也只是赘语。 怎么不说说各地的风俗和饮食习惯，还有各地的商户是否繁多，州府之中的官学是否同京城的官学内容一致，若是不一致，又有什么不同？哪些有益处，哪些可以更改？这些你都不知道吗？ 楚卫愣住了，良久他才回过神，有些心神不属。 臣都未曾注意过这些。 唉。 顾元白放下了茶杯，忽然叹了一口气。这叹的一声气将楚卫的心神给吊了起来。 圣上这是对我失望了？ 他唇抿得发白，垂着眼道。 圣上，臣…… 楚卿应当知道游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，既要看到各州府的弊端，也要看到各州府的好处。就如京湖南那般，京湖南矿山极多，若是知晓了这事，那就可以用京湖南的这一个点对其进行量体裁身的发展了。 楚卫若有所思，他细细思索了一会儿。 臣懂了。这样一看，以往的7年游学我倒是什么都没学到。 楚卫有些怅然，但也有些轻松，他突然笑了。 若是以后可以，臣想跟着圣上再重新去看一看这些地方。 如此甚好。 楚卫嘴角弯着，他突然想起母亲先前同他说过的事。楚卫心中微微一动，垂眸道。 皇上，说起游学的事，臣倒是想起来了一些趣事。 说说看。 民间有一老妪，家中小儿年岁已长，却不肯成亲。老妪被气得着急，拽着小儿一家家登门拜访有女儿的家中，见人就问我儿可否娶你家女儿。前些日子臣听家母说，薛府的夫人也开始着急，似乎已经四处打探消息，准备给薛大人定个婚配了。 也对，薛元已经24岁了，这在古代已经是大龄剩男了。 同我这身子不同，薛远身子健康极了，他是应该娶妻，薛府夫人也是应该着急了。挺好的，成家立业不错。 楚卫瞧着圣上面上没有异样，便心中安定了下来。他笑了笑，状似随意道， 若是薛夫人看中了什么姑娘，薛将军如今还正在前往北疆的路上，怕是没法做些什么了，倒是没准会劳烦圣上，让圣上同薛大人降下赐婚。 顾元白翻开了一本奏折，笑了笑，随意地说， 再说吧。给薛九瑶赐婚吗？袁文寿想要我给袁文公赐婚。 无奈好笑之余，顾元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， 赐婚除非薛府主动来请，否则朕是不会主动下赐的。 一纸婚姻为难的是两个人，这种随手乱点鸳鸯谱的行为，顾元白不耐地做。上午刚说完薛远，下午时分，薛都虞侯便让人给顾元白送来了一封信和一件巴掌大小的木雕。木雕是一把弯刀，弯刀表面削得光滑平整，刻有并不精细的花纹。因这小巧，所以刀刃很厚，无法伤人，如同哄着幼童的玩具一般。顾元白将木刀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没看出蹊跷，就把这木刀扔在一旁，转而拿起了放在一旁的信封。信纸洁白，有隐隐的酒香传来。顾元白这鼻子敏感得很，一闻到酒香味，脑中就浮现出了薛远似笑非笑，拎着酒壶从状元楼二楼扔下瓶子的画面。他哼笑一声，将信纸打开一看，上方只有一句话， 臣之奇异，圣常预言良多，已具局茶汤，后圣驾临。 字迹龙飞凤舞，整张纸都快要装不下薛远这短短一行字了。 病了也能这么折腾。 顾元白将信给了两旁人看，田福生看完之后便扑哧一笑，乐了。 薛大人如此胸有成竹，想必奇异当真是数一数二了。 顾元白原先没有察觉，此时一想，可不是吗？ 古代君子大多含蓄，这么一看，薛远脸皮真是厚到极致了。 顾元白没忍住勾起了唇。 圣上，薛大人身体不适，想必是无法走动，才邀请圣上驾临薛府的。 朕知道。 他的手指不由转上了玉扳指，这玉扳指换了一个，触手仍是温润。顾元白低头看了一眼莹白通透的玉块，想起了薛远落在水中的样子，眼皮一跳。 那就去瞧瞧吧。 午后清风徐徐，厚云层层，天色隐隐有发黄之兆。避暑行宫大极了，内外全山叠嶂，绿意带来清凉。王公大臣和百官的府邸就建在行宫不远处，鸟语花香不断，鸟鸣虫叫不绝。楚卫沉默不语地跟在圣上身旁，他看起来心事重重，偶然抬眸看着圣上背影的眼神更是犹如失了意的人。虽然相貌俊美，如此样子也被让人所疼惜，但若是让他失意的人是圣上时，这俊美让人也欣赏不来了。侍卫长突然朝楚卫道， 楚大人，有些错事你最好要知错就改。 张大人这是何意？ 我与楚大人俱身为圣上的臣子，圣上是君，我等是臣， 所以…… 楚卫表情淡淡，含有几分疑惑。见他如此，侍卫长脸色涨红。 楚大人只记得，无论是我还是薛大人，都不会让心有恶意的人靠近圣上一步。 楚 楚卫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，眼中一冷，寒意如同坚冰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